各位平安堂嘅弟兄姊妹，你哋好，好高兴我哋有机会藉着网上崇拜一齐嘅嚟到嚟分享。我知道过去两个月呢、这个真系一个全新嘅方式嚟到去敬拜神，但系好让我哋敬拜嘅心，我哋唔转变，我哋渴慕神话语嘅心亦都唔转变。可能有啲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喺以斯拉培训网络呢个嘅机构嗰度侍奉，做一啲网上培训啦，同埋圣经背景教导培训嘅工作。但系唔讲你唔知道，原来神都俾我一颗嘅热心喺我自己嘅教会做儿童事工啊！喺 Awana 当中嘅侍奉啊，谂翻起嚟都超过15年嘅时间啦。吓、啊、咁多年嚟，真系一啲都唔容易，但系好感谢神啊，俾我机会喺当中一路嚟到去学习点样去。同小朋友是分享福音啊，将神话语嗰个嘅种子系种喺佢哋心田，成为佢哋最大嘅祝福。过往咁多年嚟，吓、啊、我自己教会有安来嘅侍奉，哇，真系经历过高高低低啊，50-60小朋友有试过啊，得翻1-2个小朋友都试过。吓、啊，但系无论我哋教会大细，无论小朋友几多个，我哋都好把握每一个机会嚟到系牧养佢哋，把握每一个机会。陪佢一起读神的话语，这个成为他们一生最大的祝福。我知道 Awana 的年度呢，很多时候是5月、到6月这段时间呢就会完了，就会是放暑假了。从王牧师的口中呢，我都知道平安堂都是、一样就来去完这个 Awana 的年度，准备放暑假。所以好想咧，每一年喺呢個時候咧，我哋都一齊回顧啊，過去一年啊，喺兒童事工當中點樣經歷神嗰個工作，亦都好想藉住呢個機會，為每一位嘅父母啊，或者喺兒童事工當中侍奉嘅弟兄姊妹咧，都一齊加油，一齊得著鼓勵。因為我哋相信今日嘅小朋友好需要喺佢哋細個嘅時候，我哋盡心。我哋把握每一個機會嚟到係同佢分享福音，使佢哋到老都唔會偏離神嘅道路，呢、这個成為佢哋一生最大嘅祝福啊！所以我哋今日嗰個信息就好想鼓勵大家繼續嘅嚟到去撒種啊，繼續活出我哋好想睇到年輕一代、新嘅一代喺神話語當中扎根成長嗰個嘅異象啊！可能有啲弟兄姊妹你會問。喂，我啲小朋友都已经大过晒咯，咁今日嘅信息咪与我无关？当然唔系啦，你有冇孙仔孙女啊？但系知唔知作为公公婆婆、爷爷嫲嫲，你都可以树立一个好有影响力嘅属灵榜样，带领孙仔孙女喺主嘅话语当中成长、哦。又或者你话，我都冇小朋友，又或者我都未结婚，我单身嘅，我哋嘅教会咪正正系我哋属灵嘅家咯。所以好想睇到新嘅一代喺神话语成长，原来呢个系我哋整个教会一齐共享嗰个嘅异象嚟噶。我相信神嘅心意就系要我哋喺教会生活当中，教会呢个大家庭嘅当中，彼此嘅鼓励，彼此嘅扶持，我哋一齐为年轻家庭嘅小朋友祈祷啊，一齐为喺儿童事工当中侍奉嘅弟兄姊妹祈祷啊，一齐藉着儿童事工当中见证神嗰个嘅作为啊。咁所以咁样睇嚟，原来无论你今日喺人生嘅边一个嘅阶段，或者你家庭状况如何，呢一个嘅信息都系同大家切身相关嘅。好，准备好未啊？开始咯。喺度，首先有一条问题咧，好想问在座当中年轻嘅家长。年轻嘅定义咧，即系话你小朋友咧仲同你一齐住，需要你每日去照顾。咁你啊，试想一下，有一日当你小朋友长大啦，可能要离开屋企出去读书啦，到嗰阵时，你最想你嘅儿女成为唯一位点样嘅人咧？选择题 A。你好想佢喺学业上面好成功 ，B 你好想佢喺运动上面好成功 ，C 你好想佢喺社交上面好成功，又或者系 D 你好想你嘅小朋友成为有信仰、有品格、敬畏神嘅人，你会拣边个啊？我知道你同我咧都好想拣 E， 就系以上全部啊，但系如果唔得，一定要你拣一样。哪样是最重要，你会选哪样呢？我相信很多父母都会选 D， 是 係咪啊？好想我哋嘅小朋友成為有信仰、有品格、敬畏神嘅人喎。即係話，即使佢哋喺學業啊、運動啊或者社交上面冇其他小朋友咁出色，但係如果佢哋有品格、有信仰、敬畏神、尊崇神，我諗呢一樣嘢俾我哋最大嘅鼓勵同埋安慰喎。你同意嗎？好，又問下一條問題咯。你諗翻今日啦，嚇，今日作為父母，你用最多嘅時間、精力、金錢同埋計劃喺邊一方面呢？啊，又係選擇題咯。A 係咪喺學業上面栽培小朋友？B 喺運動上面栽培佢哋 ，C 喺社交上面栽培佢哋，亦或係 D 用最多嘅時間、精力、金錢建立小朋友嘅信仰同品格呢？嗱，如果你嘅答案係 D 咧，我為你感恩啊，繼續努力啊，依個係神所喜悅嘅。咁但係如果你嘅答案唔係 D 咧，我哋好快就發覺有問題咯，係嘛？因為如果我哋最想最想見到小朋友有信仰、有品格，但是我哋卻冇足夠嘅時間喺嗰方面培養佢哋，咁樣呢個係唔會發生嘅。我哋聽日收乜嘢嘅果子，視乎我哋今日種乜嘢種子。我哋嘅小朋友將來成為一位點樣嘅人，視乎我哋今日點樣栽培佢哋。值得反思的就是，究竟在小朋友的童年岁月，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培养他们，使他们对神有一份很亲密的关系呢？我想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就是，你和我呢都成日近视，看的东西不够远。我指的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够忙了，一日一日为琐碎的事情而忙，仲邊有咁多精力諗將來睇遠啲嘅事情啊？我太太 Carol 同我都喺當中好多嘢學習。我哋嘅兩個仔而家好細，大仔 Matthew 而家三歲啫，細仔 Mark 十個月大啫。哇！原來做家長真係一啲都唔容易，每日都忙碌又忙碌，煮嘢啊、洗碗啊、pack lunch 啊、餵嘢啊、啱佢瞓覺啊、同佢玩，哇！已經～令到我哋嘅時間表滿曬啦。當然呢啲係必要嘅。我而家唔係話我哋可以咁就唔使做呢啲日常必要做嘅嘢啦。唔係，但係我想諗多一步嘅就係，究竟我哋日日作為家長忙碌又忙碌，有冇帶住一啲更遠嘅目光嚟到係做我哋每一日做家長嗰個本分咧？會唔會藉著即係每一日我哋都喺度影響小朋友嘅時候？都俾佢哋知道，哇！敬畏神先係最重要，建立佢哋嘅品格同埋即係同神嗰個關係，先係我哋最所睇重嘅咧。又或者有啲家長佢話：，小朋友將來變成點？呢啲順其自然啦。咁啊，哇！我諗我有壞消息要同你講啊。如果順其自然咧，呢個係死路一條啊。我哋與生俱來，人就有罪性喺我哋當中。又或者再講，哇！現今社會文化對基督教信仰帶嚟嗰個衝擊幾咁緊要啊！我諗活喺加拿大，我諗都唔需要多講啦。我哋主流社會嘅文化係公然挑戰聖經嘅價值觀同埋基督教嗰個嘅世界觀。我哋從來咧唔會派一個士兵上去戰場，而我哋又唔俾武器、唔俾盔甲、唔俾裝備佢嘅，因為咁樣死梗噶。究竟當我哋嘅小朋友大個啦，佢哋可能要離開屋企入大學讀書，面對社會文化帶嚟嗰個嘅衝擊，究竟我哋喺咁樣派佢哋上戰場之前，我哋有冇喺佢哋童年嘅歲月把握每一個機會裝備佢哋，以至佢哋面對社會文化帶嚟嘅衝擊嘅時候，仍然堅守佢哋基督徒嗰個嘅世界觀，仍然尊崇神、敬畏神呢？當我們看一些的數字的時候，讓我們看到一幅很悲觀的圖畫。你知道嗎？有統計告訴我們，小朋友有很多是在教會成長的，每個禮拜上主日學背聖經金句，但是當他們要入大學的時候，哇，那 高達 75% 離開教會，離棄他們基督教的信仰。如果大家在圖畫當中看到，這兩個人是同一個人來的，小的時候是基督徒，但大的時候他說 I don't believe in God anymore， 我不再信神了，可能是受到大學一些無神論的教授影響，推崇進化論，說這個世界沒有神的，道德規範所有東西都是相對的。哇，原來我們下一代就是面對一個這樣的衝擊。在我阿安娜侍奉的經歷當中，這些數字真的沒有誇張到，真的四個小朋友當中可能有高達三個入大學，大個時候就不回教會，就離棄你的信仰。真的的，有很多小朋友每個禮拜回來，自從 kindergarten 或者小學那些年間，每個禮拜都好俾心機背佢哋金句嘅喎，然之後可能即係都唔使上翻大學啊，入中學啫，已經可能話功課忙啊，或者受同輩嘅影響咯，因為我啲朋友都唔翻教會嘅，咁佢咧又自然都唔翻教會啦，咁然之後從此咧我就冇再見到呢啲嘅小朋友。哇，真是一幅很悲觀的圖畫。如果我們翹埋手什麼都不做，我們的教會可能會失去一整代的年輕人。很多的新人教會可能現在已經面對一個這樣的挑戰，面對一幅這麼悲觀的圖畫，究竟你和我怎樣來到是回應呢？今天很想翻開聖經看一看一個耶穌所說的比喻，就是芥菜種的比喻，是出自馬太福音13:31-32。哇，這個比喻兩節聖經就講曬啦，剛才已經讀經的時候讀過了，我們很快來到重温一下馬太福音13:31-32。當時耶穌就跟他的門徒和一些跟隨他的群眾就講了一個比喻了，他即是耶穌又設個比喻對他們說，天國就好似一粒芥菜種，有人攞去種喺田裏面，呢粒種子咧，原係百種裏面最細噶。但係當佢長起嚟嘅時候，哇！卻比各樣嘅菜都大啊，且成了樹啊。而天上嘅飛鳥咧，都能夠嚟到宿在它嘅枝上，即係天上嘅飛鳥都能夠飛到嚟棵大樹嗰度嚟到係築巢住啊！兩節就講完呢一個嘅比喻啦。如果你睇福音書咧，耶穌咧好多時都用比喻嚟到教導我哋關於一啲天國嘅事情喎。耶穌好多時咧都用一啲當時社會文化熟悉嘅物件啊或者場景啊嚟到教導天國嘅事情喎。而呢一個芥菜種嘅比喻咧，亦都唔例外。首先，我哋要諗一諗天國呢一個理念。一個比喻是教導我們關於天國的事情。我想有時一個的誤解就是一聽到天國，哇，覺得距離我們很遠啊！天國的事情，哦，即是我們將來死了之後上天堂的事情啦，啊，那跟我們今天都未必很有關係啫。哇，不是的，不要有一個這樣的誤解。首先，天國不是一個物質世界我們可以去到的地方，天國就在你和我的心裏面，藉著耶穌基督來到地面上，在十字架上面成就救贖，哇，天國已經降臨了，藉著耶穌基督地面上宣告天國的福音，天國已經來了，雖然尚未完全，因為要等到主再回來的時候，我們被邀請到回去這個完美的天家，那時候天國就得以完全了。但我們活在地面上幾十年，天國已經來到我們當中了。所以這個比喻關於天國的教導是和你和我今天切身相關的。然後我們又在比喻當中想一想芥菜種，為什麼耶穌會提芥菜種呢？芥菜種聽就聽得多了，但是呢我就未見過，所以我就很好奇，在去年呢我買餸的時候呢，我每一次呢都在超級市場找一下，哪些是芥菜種呢，找不到。但是呢好在呢現在有網購，我在網購按了幾粒掣， 哇，$7兩日送貨，咁大盎嘅芥菜種就送過嚟屋企啦。大家睇到係一啲好細好細粒嘅種子嚟㗎。我睇一啲聖經背景嘅資料咧，原來耶穌時代嗰啲芥菜種咧，比而家我手上揸緊嗰啲咧仲要細啊！所以原來芥菜種係對當時猶太人嘅文化背景好熟悉嘅，佢哋帶嚟嘅聯想咧，芥菜種就係一啲最細嘅事情，不被重視嘅事情，無關痛癢嘅嘢。OK。我想對於我哋中國文化咧，有啲相似咧，就係當我哋講芝麻綠豆咁嘅事咧，就同當時文化嚇諗起芥菜種嗰個嘅觀念好相似喎。哇！芥菜種雖然係咁細粒，但係你知唔知好快發芽成長噶？嗰啲嘅植物啊，好大嘅葉，甚至係超過10尺高噶嗰啲嘅植物嚇，比人仲要高。成為一棵大樹的時候，雀仔能夠來到這棵植物那裡築巢來住。我們想一想怎樣來到理解這個芥菜種的比喻呢？原來解讀呢都不容易的，就是耶穌講很多比喻，有時他講完就立刻是解說了，告訴你什麼是代表什麼，什麼是代表什麼。原來芥菜種的比喻耶穌講完他沒有明顯的來到解說，所以我們想究竟種子代表什麼，樹代表什麼，雀仔代表什麼呢？很多解經家有不同的看法，大致上來說有兩個的看法是很多人接納的。第一，就是芥菜種的比喻，原來給我們看的那幅圖畫是形容到神國那個增長，那個倍增的幅圖畫，那粒的芥菜種就是代表耶穌基督，謙卑卑微的，好似微不足道嚟到地面上。OK， 嗰塊田咧就代表世界啦。OK， 種子種入去地裏邊，就等同耶穌好卑微嘅嚟到呢個世界當中。而長出嗰棵樹咧，就代表神嗰個國度啊！哇，係倍增噶，影響力係世界性噶。而嗰啲嘅雀仔咧，就係代表信號啊！信徒飛到嚟呢棵樹 ，OK？ 信徒藉著接受耶穌基督嘅救贖，進入神嘅國，而嗰啲信徒咧就從此以神嘅國成為佢哋嘅家啦。正如好似雀仔嚟到呢棵樹築巢喺度住一樣啊！依個咧就係第一句嘅解説，形容到神嘅國度倍增嘅幅圖畫。當我哋諗到神嘅國度，你同我作為信徒，咪就係神嘅國度嘅一部分咯。所以神的國度的倍增的成長，原來是從你和我的個人屬靈生命成長開始的。正因為這樣，也都有第二個的解說，這個解說就是芥菜種的比喻，讓我們看到一幅個人屬靈成長的圖畫。種子這麼小的芥菜種代表神的話語，而那塊田就是你和我的內心，我們的心田。當種子種入田那裡，就是形容到當神話語進入我們心田的時候，哇，那個的果效帶來很大的影響力，細粒的種子成為一棵大樹。當神的話語進入你和我生命的時候，哇，改變我們的生命，那個影響力是倍增的。而我們就因為這粒種子長成大樹的時候，而你和我的屬靈生命就可以扎根成長了。這一個俾我哋睇到一幅個人屬靈成長嗰個嘅圖畫。耶穌喺另外一個場合都提過芥菜種，我哋記得嘛？佢話：如果你同我有芥菜種咁細嘅信心，咁點啊？你求依座山叫佢移開都要成就啊，係嘛？你諗下，你同我係點樣信主噶？可能我哋都係帶住芥菜種咁細嘅信心踏前一步，願意接受耶穌。但當我們帶著這樣芥菜種的信心的時候，怎麼樣？哇，生命帶來很大很大的改變，我們價值觀不再一樣，這個就是芥菜種比喻給我們看到那幅的圖畫。所以你在 PowerPoint 可以看到這幅圖畫，中間那粒很小的粒，小的粒就是一個芥菜種，然後一個一個圓形就形容這粒這麼小的種子之後帶來的影響， 扎根成長，變為大樹，最終好多好多嘅飛鳥都能夠飛到嚟呢棵樹嗰度築巢嚟到係住啊！今日好想藉住芥菜種嘅比喻咧，一齊用三個重點嚟到去睇下，究竟啊，我哋作為父母，我哋牧養下一代，又或者係對啊喺教會當中兒童事工當中服侍嘅弟兄姊妹，有啲咩提醒同埋鼓勵？OK， 第一個重點咧就係、是、原來我哋要有嘅心態就係展望未來，活在今天啊！我要強調嘅就係、是、我哋要帶住一個未來嘅意象，然之後我哋今日咧就知道用咩優先次序嚟到係活著啊！因為當我哋知道啊依、这個未來嗰個意象嘅時候，影響緊我哋今日嗰個時間、金錢啊、精力擺喺邊一度喎。OK， 你知唔知當如果你同我冇一個展望未來嘅心態，對未來冇乜意象咧，你同我咧就好似比喻當中嗰啲雀仔一樣啊。你睇雀仔咧，佢淨係睇到而家發生嘅事啊，佢周圍飛啦，佢揾到一棵好大好靚嘅樹啦，有得遮陰，哇！如果有果實就最好啦。然之後揾到最大棵樹啦，咁佢就築巢啦。然之後咧，呢棵樹就成為佢嘅安樂窩啦。雀仔淨係睇到而家發生嘅事，但係停一停想一想，諗一諗喎，嗰棵樹係點樣嚟嘅？嗰棵樹咧係好多好多年前有一個願意展望未來嘅農夫，將呢粒嘅好細好細嘅種子種低咗喺地入邊。然後那棵樹就隨著那個農夫哇默默耕耘，每一日灌溉施肥，然後就長成大樹，然後才有棵這麼大的樹給你的飛鳥來到當中築巢住的。所以想當年的時候，那個農夫拿起一粒種子，他不只是看到一粒種子那麼簡單，他看到的是一棵大樹啊，有朝一日這一棵樹會成為很多很多雀仔的安樂窩，正因為他有一個展望未來的心態，他今天就願意默默耕耘來到是栽培這一棵樹了。究竟你和我今天是好像好想好、即是你和我今天好想好像雀仔一樣、啊、周圍飛，只是掛著找一個安樂窩，一話我們願意展望未來，好像農夫一樣帶著粒種子栽培，令到一棵大樹有朝一日成為好多好多人的祝福呢？你知唔知有啲好多人咧揾教會咧都好似即係天空嘅飛鳥咁嘅心態嘅？哇！去下依間教會，又去下依間教會，咁啊哇！揾間最大啊、事工最完善啊、資源最多嘅教會咧啊！咁我就喺嗰度嚟到係啊，成為我嘅家啦啊！咁就最好啦咁啊！哇！我咧～有時咧都去其他教會嚟到係去啊參觀啊探佢哋兒童事工啊，哇！有啲教會真係好犀利嘅喎，地方好大，嗰啲班房啊嗰啲走廊咧，哇！佈置曬㗎，有曬手工，有曬遊戲，好完善。你行入去咧，好似去咗迪士尼樂園咁啊！亦都有一隊呢個專業嘅教師團隊嚟到每個禮拜教小朋友嚟到成長。但我成日提我的阿 Wanna 的領袖啊，提我們一班家長，就是在我自己的教會呢，我們絕對不是一間大的教會，我們絕對不是一棵大樹，我們總共可能只有80人而已，我們都沒有自己的地方，這麼多年都是租人家的地方來做我們的事工。我們阿 Wanna 那些東西呢是有幾個大箱，我們每個星期呢就捧來捧去，這個就是我們阿 Wanna 的事工啦。我們亦都沒有一個專業的教師團隊，我成日同我自己教會話，嗱，你哋嘅 commander， 我咧都係讀軟件工程出身嘅咋，唔係專業嘅導師團隊啊。但係我哋有嘅係神已經俾一粒種子我哋，我哋冇一棵大樹，神已經俾咗種子我哋啦。神俾咗一啲好年輕、好可愛嘅小朋友俾我哋，神俾咗一班嘅年輕父母我哋，佢哋願意在兒童事工當中有負擔，在家裡都是牧養他們，這些就是一些芥菜種，神已經給了我們了。問題就是你和我願不願意今天我們就 找一個好的地方、好的土壤，種下這些微小的芥菜種，以至有一天成為大樹，有一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小朋友要藉著我們的教會得著造就、得著祝福，令我們這個屬靈的家都成為更多家庭的祝福呢？我們現在未必有一棵很大的樹，但我們要有一個展望未來的態度，我們就知道今天我們的時間、金錢、精力應該放在哪裡，來活在今天。Okay， 芥菜種的比喻給我們的第二個重點去反思的就是，種子雖小，但是影響甚大。不要輕看這些共細粒、共細粒種子，長成大樹的時候，那個影響力是倍增、倍增、倍增的。你想想，昔日神的國度、初來教會的發展，不是正正已經讓我們看到幅這樣的圖畫了嗎？神的國、天國是怎樣開始的？就是神派的獨生兒子耶穌基督來到地面上嘛，在十字架上面成就救贖，並且從死裡面復活。你想想，耶穌來到的時候，他在馬槽出世，沒有人看得起，他在拿撒勒那裡成長，一個小鎮沒有人看得起，他只有12個門徒，多些都沒有。但是耶穌基督成就救贖，從死裡面復活之後怎樣？哇，基督教的發展就起飛，倍增啊。門徒本來是很害怕很害怕、okay？ 但是之後呢，主復活之後向他們顯現呢，然後再之後他們就放膽的傳道，即使面對逼迫，哇，仍然要見證復活的主。變成使徒保羅呢，藉著他幾次的宣教旅程，將福音由耶路撒冷去到歐洲的地方，哇，然後福音要傳到地極，直到今時今日影響緊全世界。那個圖畫是倍增、倍增、倍增的。由怎樣開始啊？一粒微小的芥菜種，耶穌基督來到地面上成就救贖開始。所以千祈不要看小微小的芥菜種，種子雖小影響甚大啊！當我們種了這些種子的時候，有一天成為大樹，大樹會結果的，又會有更多的種子，你又種了更多的種子，又會有更多的樹、更多的果子、更多的種子，一路一路地下去啊！哇，這一幅的圖畫對我們作為父母和兒童事工服侍的弟兄姊妹有什麼提醒呢？舉你和我願意今天就將福音的種子種在小朋友的心田呢？當我們說我們願意和小朋友傳福音的時候，哇，那個影響力倍增啊！你想想，小朋友單純的心願意接受耶穌，他們的父母會受影響、會受感動，他們的家人會受感動。如果這位小朋友真的在神的話語當中成長，有朝一日他長大成人，要建立自己的家庭、結婚、有自己的仔女，哇，他們的仔女、他們的孫仔孫女世世代代成為基督化的家庭，成為敬畏神的家庭，這一幅就是倍增的圖畫。在兩年前呢，我自己教會阿安娜當中呢發生的故事是令我深深感動的。有一位小女兒，當時三歲而已， Cubbies 那裡，她呢就開生日會，請了很多小朋友來，當然她收到很多禮物啦，但是作為主人家呢，她都預備了一些心意是送給來參加她生日會的小朋友。在她的心意當中呢，就加了一張的 Awana 的promotion 的 flyer， Awana 的單張。生日會最後的時候，他就逐個逐個小朋友來到邀請，回來阿安娜，我們一起回來教會啊。之後一兩個禮拜的事，真的有一個新的家庭來到加入我們的阿安娜來了。然後那個小女兒又是三歲左右，和她爹媽媽都一起來。哇，然後幾個月後，她爹媽媽都信主，都成為阿安娜的領袖，並且願意在教會藉著水禮是加入英文部熱心的侍奉。這一切是怎樣開始的？是從這一位三歲的小女兒傳的那份單張開始。哇， 一張嘅單張咪就係微小嘅芥菜種。一位三歲嘅女仔帶住單純嘅心做嘅，咪又係一粒微小嘅芥菜種。但係唔好睇小種子雖小，因為影響甚大啊！有好多時候我哋帶領未信主嘅朋友認識神，都係可能從一粒微小嘅芥菜種開始嘅，可能係一句金句，可能係一首嘅詩歌，可能係一張嘅慰問卡，可能係一餐飯，可能係一本書，可能係一個簡單嘅接待，一個嘅微笑。呢一切都成為微小嘅芥菜種，唔好睇小啊，因為影響甚大啊。所以兒童事工，我哋根本可以睇為一個外展事工啊。當我哋同小朋友傳福音，我哋係訓練緊一啲細小嘅宣教士啊。唔好睇小微小嘅種子。同你分享多一個故事啊！我個大仔 Matthew 佢就嚟三歲啦。我記得上年喺佢一兩歲嘅時候咧，佢好中意係學守規矩嘅嚇呢個年齡嚇。佢咧就叻到唔單止守規矩，而仲要堅持叫其他人守規矩嚇。咁我同 Carol 我太太 Carol 咁就我諗啊，趁佢細個即係培養一個好嘅。好的習慣，我們吃飯的時候合埋手閉埋眼，然後借隻天父賜飲食，奉主名求阿門咁啦。所以 Matthew 現在哇，好知好識做啦，一吃飯咁啊合埋手阿門咁啊。咁啊，我爹哋咧就咁多年嚟咧嚇一路都唔信主嘅，並且係好大反應添。一提福音咧就真係好大嘅反應啊、反面啊。所以我哋咁多年嚟要講嘅講咗啦，咁就帶住微笑，從愛心嚟到做起啦。咁所以我哋都好少再提起福音啊。咁誰不知有一日，我哋家人圍住一齊食飯啦。咁啊，食飯之前咁啊祈禱咯，咁啊一齊合埋手眯埋眼啦。然之後 Matthew 咧歲零兩歲咋，一望爺爺，然之後發覺爺爺冇祈禱喎。然之後咧佢就指住爺爺話：爺爺祈禱。哇，犀利啊！真系講咗一句我哋冇人敢講嘅説話，然之後爺爺咧都不敢怠慢，即刻合埋手，眯埋眼，跟住我哋一齊祈禱。Matthew 咧就好滿足，呀！你真係唔好睇小一個兩歲嘅小朋友所帶嚟嗰個影響力啊，超乎我哋想象嘅。也都跟大家分享啊，在今年年头的时候三个月之前而已，我爹哋回了天家，他一生都不愿意接受主，但神却带领他在他回天家之前那一天竟然愿意接受主，他确诊患胰脏癌第四期，跟他回天家距离20日的时间，我们一路好把握那二十日跟他繼續傳福音，跟他繼續分享，他都不願意，但竟然在最後一刻神感動他願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救主，被神接回了天家。當我這幾個月一路在想的時候，哇，我爸爸的一生可能就是藉著很多很多不同人將微笑的芥菜種來到是種了入他內心，包括我的兒子 Matthew， 真的很單純的一棟爺爺。我相信這些都是微小的芥菜種，神使用啊，神使用有一天成為大樹，帶來很大很大的改變。 Matthew 一粒微小的芥菜種，他做的舉動都是微小的芥菜種，不要低估，種子雖小但是影響甚大。芥菜種的比喻給我們第三方面來到是反思，就是栽種在人，成長在神。我們可以做很多事，作為父母，作為兒童事工的領袖，我們做很多事來到是撒種，跟小朋友傳福音，幫助你認識神的話語，但是我們要記得的就是唯有神叫他們成長。你和我完全没有自夸的地方，我们要有一个依靠神的心， 因為唯有神叫他們成長。在哥林多前書第三章第五到六節一段經文，保羅就很清楚地講出這一點。阿波羅呢就是這個哥林多教會的領袖，你看保羅寫信給哥林多教會的時候他怎麼跟他說，他說阿波羅即是你們一個領袖算是什麼，我保羅我有份建立你們哥林多教會的，我算是什麼，我們都是無非是執事而已，是照著主所賜給他們各人的來引導你們相信。然後保羅說我栽種了，阿波羅你們的領袖轎冠了，之後重點唯有神叫他成長，唯有神叫他成長。所以作為父母，作為在兒童事工當中侍奉的弟兄姊妹，我們需要一個倚靠神的心。我們不可以說我們做完我們應該做的事了，那小朋友一定會不離開神的道路了，沒人敢保證，唯有出自神的恩典，唯有我們真的要有一個順服倚靠神的心，我們就能夠見證到神的作為，因為栽種在人，成長在神。還有一個故事跟大家分享讓我們看到這一點，就是在我自己教會的 Warner 當中，亦都有個小女兒，她從小Sparks 的時候 Kindergarten Grade 1 Grade 2 的時候已經開始回 Warner 了，每一個禮拜都很認真背聖經金句，在整個話語成長在她完了 Warner 之後呢，就入了英文部啦，受浸啦，然後她的爹地媽咪呢都回到我們教會來到參加聚會。我想讓我看到的就是真的唯有神帶領他們的成長。為什麼這樣說？因為我觀察到很多他的朋友呢，在教會真的這麼多年來一起成長，他的朋友已經離開了教會了，但是他仍然堅守，仍然願意回到當中一起去敬拜參與團契。再說就是神這麼多年來我看到的就是神感動了很多很多的牧者導師阿安娜領袖來都是幫助這位姊妹來都是成長。所以這位姊妹今天可以在英文報道熱心的侍奉，我想這個沒有一個人可以說這個是她的功勞我在教會帶領阿安娜更加不是我的功勞，因為我想可以這麼多年呢我沒有做過這個女仔的小組的導師的，是神感動其他很多的領袖起來，牧者、團契導師成為這位姊妹屬靈的幫助。所以原來當我們有地方有資源神已經給了種子我們，當更多人都看到兒童事工的價值、意象的時候，他們都願意來到參與一起見證神的作為，栽種在乎人，但是叫一個人成長在乎神。所以好讓我們一起重溫我們今天三個的重點，從芥菜種的比喻給我們學到的，就是我們要展望未來，活在今日，知道這顆種子有一天會成為一棵大樹，我們今日就願意默默耕耘，栽培小朋友的生命。第二就是種子雖然小但是影響甚大，影響力是倍增倍增倍增的，不要輕看我們做在小子上的每一件事。第三方面就是栽種在人，但是成長在神。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夠自誇，我們可以盡力做很多神所喜悅的事，但我們最終仍然要依靠神帶領小朋友，使他們道路都不偏離他們的道路。最後的時候跟大家一起發下夢，大家所看到的這張照片就是我上一年跟我 Warner 的小朋友家長團隊拍的，十零二十個人而已，不是很多而已，但我經常提我認識的家長和 Warner 的領袖，你想像一下十年之後這一幅的圖畫會變成一幅的什麼圖畫。我想你們 在平安堂當中，你們都腦海中會出現一些小朋友的圖畫，一些單純小朋友的圖畫。你想想十年之後，如果我們作為父母，作為兒童事工的領袖，繼續每一個禮拜默默耕耘，幫助他們背聖經金句，教導他神所喜悅的事，你想想十年之後這幅會變成什麼一幅圖畫。我相信在當中 有些小朋友已经在英文部带着敬拜了十年之后。相信有些小朋友可能在夏令会做组长、团契导师。相信十年之后，就算现在是幼稚园一些小学的小朋友，十年之后他们回到中学，有他们自己中学团契，然后邀请他们中学的朋友同学回到教会，一起认识神，一起敬拜神，影响着很多很多的家庭。而这些小朋友当他们大了，去到青年人的时候，他们都开始学做阿 Wanna 的领袖，开始在儿童事工来服侍，然后他们的摆上也都成为更多年轻很小的小朋友的榜样，将要出世的小朋友他们都能够藉着他们来认识神。这个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所以好让我们芥菜种这幅的种子，这幅倍增的图画，鼓励你同我作为父母，作为儿童小组的领袖，我们继续努力，不容易的，但在难处当中更加经历神的恩典。神已经给了种子我们，今天我们愿不愿意的来到是种下这些种子，栽培他们有一天成为大树，成为很多很多家庭的祝福。我们一起祈祷向神回应。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藉着你的话语，我们看到一幅天国的图画，一幅倍增的图画。主啊，多谢你，你已经给了种子我们了，我们愿意在我们屋企当中忠于你的托付，知道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对小朋友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求主就帮助我们在屋企都能够是懂得牧养他们，从小教导他们做你所喜悦的事情，使他们道路都不偏离，亦都为着在教会当中牧者儿童事工的领袖，我们都为他祈祷。多谢你兴起一班愿意在这方面承担的弟兄姊妹，成为我们教会的祝福，成为神的国度的祝福。求你就帮助我们，特别在疫情的当中，我们知道很不容易，究我们要怎样做我们的儿童事工，但我们深信我们一个愿意的心的时候，你恩典够我们用，你的作为往往是超乎我们所想所求。我们带着单纯的信心，求主你帮我们看到这幅小朋友从小就认识你、敬畏你，以致他们道路都不偏离的图画。我们需要主你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唯有神你叫他们成长。帮助我们，帮助门乐会平安堂的弟兄姊妹，在儿童事工的旅程当中看到神你奇妙的作为。我们祈祷仰望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今天呢有一首的回应的诗歌叫做《从这代到那代》，很想藉着这首诗歌给我们看到的幅图画，就是神喜悦一代又一代的人都起来认识他、敬拜他，这一幅就是天国的图画，让我们一起带着敬拜的心来到向神回应。愿神祝福各位。